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漫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64回，说是这般说，一路上天寒地冻，草木凋零，原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姐弟俩坐着马车慢慢赶路，许是骤然松懈了精神，谢之方困倦得厉害，每日里要枕着姐姐的腿，搂着她的腰睡上六七个时辰，夜里反倒是走了困，一进里只顾歪缠她。直到腊月29这一日，二人来到一座偏僻小镇，遭大雪阻了去路，索性便带了个乡绅的宅院，打算留在此地过年。奴仆们往来有序，不过半日便将院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正房中烧上地笼，铺了绣满缠枝牡丹的绛红色床褥，又略略点了些气味清雅的熏香，整个房子里温暖如春，烘得人昏昏欲睡。谢之方来了兴致，使人取来红纸，笔走龙蛇写下一副对联：凤凰双栖桃花岸，莺燕对舞艳阳春，横批却是天作之合。瞧见弟弟大张旗鼓地呼喝小厮调浆糊架梯子，颇有把这对联贴到大门外的架势，谢之真忍不住笑沉道： 阿唐，咱们又不是新婚燕尔，坚持客居于此，贴这个做什么？没得惹旁人笑话。 春联求的就是来年愿景，有人盼望衣食无忧，有人祈愿阖家平安，我只求和姐姐长相厮守，恩爱不疑，有哪里不对？ 谢之方唇角也带着笑，亲自撸起袖子，腾身跃上长梯，三两下便将红纸贴得规规整整，服服帖帖。这处宅院的布置虽然粗野，倒养了百来株好梅，此刻正值盛放的花期，养出泼泼洒洒一片红海，煞是喜庆。谢之真披着白狐皮做的裘衣，挽着家常发髻，站在梅林里，端的是粉雕玉琢，国色天香，时不时回过头和拥着他的俊俏少年说些什么，二人言笑晏晏，说不出的亲昵和美。一觉午睡醒来，谢之方怕姐姐觉得无聊，自马车中翻出自己亲手揉制的皮影，搭起幕布遮好门窗，点了一盏琉璃灯，手把手地教谢之真作耍。这两个皮影人乃是他照着自己和姐姐的模样做的，一个俊朗英挺，另一个花容月貌，瞧起来好生般配。他天性聪颖，操控着细细的签子，引得那个男小人灵活地翻了个跟头，向谢之真点头作揖，又哎呀呀摔了一跤，逗得他轻笑出声。谢之真学着样子，引那女皮影人动了两下，颇觉新奇，耳听得弟弟道： 姐姐，咱们演个画本子吧。 什么画本子？ 他美目流转，瞥见桌上搁的将将读了个开头的书，却是在坊间赫赫有名的风流才子川香先生写的《雾良缘》，不由抬起手指了指： 要不就那本吧。 谢之方无可无不可，伸手捞过来翻了几页，找出一段对话，紧挨着姐姐演了起来。他所示之人乃是一位好色的乡间恶霸，当街拦住身姿窈窕的美人，颇有些油滑地甩了甩袖子，插着腰道： 哎呦，好俊俏的美人啊，不知小娘子芳龄几何，家住何处，可有婚约啊？ 小女子家住桥北，已有婚约在身，本是好人家儿女，请公子莫要拿我调笑。 是哪家的小子有这等艳福啊？难不成有万贯家财，还是有泼天的功名？小娘子且如实说来，也好叫我开开眼界。 我们小门小户人家，不过求个温饱平安，并不敢奢求什么荣华富贵。我那良人虽家财万贯，却有浩然正气，虽无泼天功名， 却有全全真心，一心爱我、敬我、疼我、惜我。谢之真照着画本字念得认真，因此并未察觉到身侧的少年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谢之方一时犯了痴病，耳听的姐姐夸赞了那子虚乌有的良人，难免想起临安那位药店掌柜，虽无家财万贯，却有浩然正气，虽无泼天功名，却有全全真心。和他当时在心里夸赞的急功好义、扶危救困、博览群书、体贴入微，着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自己哄着逼着娶她为妻之后，他知道自己行事不够光彩，因此一直掩耳盗铃、自欺欺人，将姐姐过往的那段感情视作大忌，提都不敢提。他怕得厉害，生怕他一直记挂着那人，耿耿于怀、郁郁寡欢，更怕他早晚有一天生出悔意，抛弃他这个卑鄙无耻、浪荡下作的弟弟，和心上人破镜重圆、远走高飞。若是依着谢之方的脾气，既然如此忌惮一人，索性会先下手为强，使人料理干净也就是了。可偏偏连这条路他都不敢走，生怕漏了痕迹，叫谢之真知道，恨他怨他半辈子，再无转还的余地。谢之真念完自己那段，见弟弟久久不作声，不由疑惑地转过头，轻声唤他：“ 阿唐。” 谢之方心里又愧又苦，张皇失措之下，将手边的琉璃灯打翻了，只听叮啷一声脆响，五光十色的碎片洒了一地，整个房间立时陷入昏暗中。 阿唐，小心些！ 谢之真生怕他伤到自己，伸手摸索，却只捞到弟弟的一片衣袖。 姐姐，我忽然想起还有件要事未办，需得出去一趟。你别动，我让丫鬟进来收拾。 谢之方语无伦次地交代着，然后落荒而逃。谢之真一头雾水，待丫鬟们将地面收拾干净，点燃明亮的烛火，这才渐渐回过味来，隐约猜到些许症结。他让小厮们在大门外候着，亲自点了几道谢之方爱吃的菜，令厨娘做好隔水温着，等弟弟回来。谢之方失魂落魄地在外头晃了大半日，走过热闹的长街时，自荷包里捏出碎银，买了两串冰糖红果，一串叼在嘴里，另一串用入口即化的糯米纸包好，小心地握在手中。外头裹着的那层冰糖渐渐融化，过剩的甜味衬得红果奇酸无比。他皱着眉头咽下，见小厮来催了，这才翻身上马，尽着月色归家。穷乡僻壤，夜景倒是热闹得很，眼看着百姓们次第而出，提着样式精致的花灯往东南方向走，一粒宛若长龙，兼杂许多欢声笑语。谢之方强压心中酸楚，出言问道：“ 他们这是要去哪里？” 今日来迎他回家的小厮是机灵的双喜，闻言立时答道：“ 啊，爷，听说此地有旧俗，腊月29这日要往鹊桥河边放花灯，祈愿来年风调雨顺，诸事顺遂。还有不少戏班子在河边的台子上戏耍呢，要不您带着夫人出来散散心？” 谢之方知道自己今日这一通闷气来得没有道理，姐姐又最是无辜可怜，存着补偿她的念头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快马加鞭往家赶。待到在正房见了面，谢之真待他一如既往的体贴温柔，使丫鬟进了热水给他擦脸净手，亲自盛了一碗黄芪鲫鱼汤，浅笑道：“ 这半日你都去了哪儿啊？事情可办完了？” 谢之方心里有愧，连忙点头：“ 啊，都办完了。” 谢之真有心问及午后的事，见他这会儿神色如常，又有些拿不准主意，正犹豫间，一块嫩豆腐喂到了嘴边。少年眼睛亮亮的，毫无不悦之意，态度甚至有些兴致勃勃：“ 姐姐快吃，吃 吃饱之后我带你出去放花灯。 谢志真不愿扫他的兴，只得将嘴边的话将将咽了回去，笑道： 好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